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74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走话说这是真正的 lif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 北京 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Live Show， 周末晚上十点。 12月25号，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也是2021年九七四 Live Show 的真正的倒计时的开始了啊！今年的倒数第二期节目，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今天迎接老朋友加新朋友的泽华。然后呢，这支团队呢，据说其中有三位都是这个原始人哈、啊，基本上不太用这个社交的任何的软件，比如说没有微博啊，没有抖音啊，然后什么也不做。那这些人在这个时代当中是怎么存活下来的？我们今天两个小时过程当中慢慢的听他们来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首先是这位老朋友。稍等，再来一次哈，来。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我是北京青年艺术团交响管乐团青年团的单簧管演奏员杨新南。 新南。这次他是专门带了另外的三位新朋友一块来节目当中， 对， 然后带的这个形式呢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呈现出来，单簧管四重奏。 对， 单簧管四重奏常见吗？ 嗯，在学校中其实是常见的，就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可能会自己关系比较好，我们组一个重奏， 嗯， 但是就是出来演出其实是不常见的。 然后他们也基本上很少出来演出是吧？你们这四个人的形式， 我们分别演出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聚在一起这个确实是第一次， 以至于他们连组合的名字都没有。 对，没有呢。 这么一个全新的组合晚上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感受，我们慢慢的去感受。然后你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每位，还是让大家自己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自己来吧。 来， 好，大家晚上好。 嗯 啊，我是北京青年艺术团单簧管演奏员陈昭。 陈昭，嗯， 大家好。 你吹的单簧管跟这个新南单簧管是一样的是吗？ 对，我们的乐器是一样的啊。我们的乐器还有马老师那位的乐器，我们三支是一样的。 嗯，那不一样的那一位为什么不一样？ 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艺术团的单簧管演奏员曹诗文。 嗯， 其实我今天带了两个乐器啊，我这个跟他们是一样的，只不过我要多加一个，这个叫低音单簧管啊。我们是为了衬托整个低音声部的，我们是为了衬托整个低音声部，让这个组合看起来、听起来这个声音更饱满。 嗯，作为这个非常业余的泽华，第一次见到这个低音单簧管，它很长， 对，很大，有点像萨克斯。 哎，比萨克斯要细很多。 对对对， 它大概有多长呢？ 大概得有一米吧，不到一米。如果它给它都拉直了，差不多肯定是有一米了， 不到一米。 对， 好，我们稍后再听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音色。然后另外一位， 大家好，我是马佳，北京青年艺术团管乐团首席啊。 哦呦，首席果然是不一样的， 还特地强调了一下。 对，我还说哎这么简单就结束，结果补的那两个字很重要。那首席就应该吹得很厉害了哈。 那太厉害了， 普普通通， 怎么做首席呢？ 普普通通的一个从业人员而已。 结果今天吹的真的是普普通通，然后又就说好，不要办，让你做首席了。来，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先认识了四位演奏家，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会带给大家怎样的表演，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了。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今天是12月25号，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曲目跟今天这样的一个氛围有些许的关系。来，有请我们四位演奏家。非常熟悉的作品哈，就不用多说了，也借由这样的一首作品，祝大家今天都开心快乐。来，请问一下，为什么单簧管四重奏刚才说在学校的形式比较多，然后在其他演出场合就少了呢？ 嗯，因为就是我们其实跟萨克斯的重奏比起来，就是我们还更是更古典一些，可能我们就是编配的一些流行的曲子会很少，所以呢可能就是我们比如在公众场合我们要去吹古典的一些作品，可能观众不太爱听。 你怎么这样小看观众？就观众很买单呢？ 啊，有可能吧。那以后我们多演点古典的。 所以主要是因为这个顾虑是不是？ 对，我们会有这个心理负担 啊， 就是怕我们会不会太正经了。 是 啊，对，当然只是跟萨克斯重奏比起来，然后但是我们就是在学校里呢有的时候自己关系比较好，我们在一起组合，然后但是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人家找我们去演出，有可能木舞会比较多，或者别的室内乐的形式，但是以黑管的重奏大家可能会有点，人家就觉得我们还没有听过。 是，熟悉新南的朋友也知道，经常是以木管五重奏的形式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然后每次来说，我们也说，其实木管五重奏很考验五位演奏家彼此的一个默契。那么单簧管四重奏呢？ 嗯，说实话，我个人觉得会比木五要简单一些。 哦， 因为我们都是同类的乐器，我们发音的原理是一样的，就不像之前木五有圆号， 对， 然后有甚至分双簧。单簧我们的发音，然后但是呢像我们这个纯单簧组我们发音会比较统一，但是呢就难度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必须要特别的统一，但凡有一点出入就是会我们自己也会很不舒服。 对，说一个意外的插曲，因为我们今天是大概8点多的时候就已经来到直播间当中开始准备了。 对， 我没想到居然准备了将近有快2个小时的时间。 是， 你们在准备什么？ 就想更完美一点，就是非常怕万一我们发音方式都统一但是没有表现得很完美会有心理负担。 因为我刚听到有说什么气息要非常的稳，然后还有什么很小的一个细节的点都是要很注意的， 对， 才可以达到一个统一的点。 起啊，收啊，对，包括我们之间节奏的不一样的这种配合。 嗯，来来来，首席。 我们其实刚才来这么早，昨天我们就商量好了 啊， 一定早点来听听声音，然后所有的我们发音啊那些点都要在一起，还有节奏。因为我们四个， 我们话筒拿稳一点哈，这样大家听得清楚一些。对对对， 我们那个四个声部，角色也都不一样。 哦，四个声部角色不一样？ 不一样嘛，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杨新南那他是， 我们话筒再近一点好不好？对， 杨新南那他可能是一个主要的 地位。那么其他我们三个人是， 因为她是唯一的女生，所以她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角色吗？ 绝对不是这样的， 跟她的乐器本身是有关系的，是吗？ 就是我们在某一首曲子里边，很有可能我们四个在不同的时间，我们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哦，所以我们今天也会变来变去。 对对，是的，在同一首曲子里也会变来变去的。 嗯， 就包括本身我们这今天演的这一套曲目，我们也都担任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 嗯， 可能这个曲子我是之一，下一个曲子他是之一，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调整。 所以第一首曲目的话，刚才是杨新南是属于 C 位这样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 对。 好，那下一个曲目谁会是 C 位呢？哎呦， 首席是 C 位。 哎呦，看这个首席普普通通的一个首席的一个发挥的一个成果了。下面这个作品我觉得应该大家很熟悉，所以我们先不报这个作品名，大家听听看，然后也是在各平台看哪一位朋友先听出来这个作品的名字叫什么，或者是来自于哪一部音乐剧当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听听 FM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四位演奏家。然后这个作品名字呢也会很好猜，所以各个平台上很多朋友都第一时间的答对了。然后我们先来看一看，在微博上是高墙外的鸡蛋、雪绒花、哆来咪，还有闭上眼睛听风铃都说到雪绒花，还有在直播间听听 FM 当中的第一个说对的是小闪 Barry 说的雪绒花，然后来自于音乐之声当中的，这也是来自于我们现场用这个单簧管四重奏的形式给大家带来的。请问这首作品的选择对于单簧管的演奏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难度的吧？ 没什么太大难度。 没什么， 没有什么太大难度。对 对，然后 主要还是我们的配合，对于个人来讲难度不大。 嗯， 就是主要配合。 配合这个难度点在哪里呢？ 嗯，首先我们四个人，我们个体还是有差异的， 嗯， 对吧？那么我们演奏法在很多地方会有一些小小的区别，所以这个我们调整成协调成像一个人吹的一样，协调成像一个人吹的一样，这个是很难的。 嗯、 所以其实我们平时排练更多的也都是这排在排这些东西。 如果不像是一个人吹的话，那是明显的听感上有很大的差别吗？ 是的，是的，我们会听觉上，这个很微妙的一个东西，听觉上会特别特别清楚。 哦，那 就像刚才我们在这调试的时候，我一直在说啊，这块我们一定要小心这块，不然的话听得很别扭。 对，我们可以直观的感受一下，如果要是有些许的这个差异的话，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听感吗？刚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呈现。 咱们吹一下那个，就是接那块，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咱们试一下，给大家。 对对对对对，让我们感受一下。 不太好的。 这是很少见的，非要让人家试一下不太好的。 不会啊，不太好不会啊。 哦呦， 咱们就是我从那个 K 前四小节，然后咱们他的呼吸，我们如果没有跟他一块进来试试。 好 啊 ，K 前四小节， 太快了，我都没有刚才去反应过来，然后就已经 刚才听到一阵混乱了吗？ 有一点点了， 一阵混乱，就是，我简单说一下，就是老曹他那个呼吸，我们没有抓住他呼吸的那个点，所以我们三个人进来是不一样的 啊， 噼里啪啦进来 啊， 所以就很乱。 但抓呼吸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情吧？他得非常有默契和对于 对 方非常了解才行。 对，还要有一些动作，有一些暗示， 嗯， 有一些比如说。肢体上的一些暗示，或者说气口，你听他那呼吸， 对， 哒哒哒哒。 哦，原来还有一些动作，肢体上的这些 东西，眼神上的这种互相看。 嗯，所以你们四位是因为认识很久，所以很有默契吗？ 嗯，第一个是我们四个就认识，确实认识很久，但是我们其实真正坐在一起合作很少， 哦， 所以我们之前也是每周都在排练， 嗯， 就为了培养这个默契。 那现在的一个默契是处在一个还不错的可以跟大家见面的演出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吗？ 对，还不错，还不错。 嗯，刚才这首作品，看抖音的这位叫瑞的朋友说，已经感受到了玛丽亚老师与孩子们一起玩耍的那一幕又重现了。原生态说，欢快跳跃的音符编织了一段优美的乐曲。这两天24号、25号的时候，大家格外会期待下雪哈，啊，所以在听到刚才《雪绒花》和这首作品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应景了。 对， 但今天北京的天气还是非常冷的，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暖了。这首作品如果算好猜一点的话，下面这首作品应该也会比较好猜。下面这首作品适合单簧管重奏的形式来演吗？ 嗯，其实还真的很适合。 哦，是啊。 对，因为就是单簧管在木管当中，它的音色还是很多变的。 嗯， 就是我们可以很高亢嘹亮，然后也可以非常的有点哀伤的这种音色，也很适合单簧管。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感受到的是哀伤面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对，比较就是回忆的一种，有一些酸楚， 嗯， 有一些哀伤的这种感觉。对，一点点吧，但是就是它这个曲子很微妙， 嗯， 就是它既温暖，但是又有一些酸楚。 哦，很适合好像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围坐在一起听一听回忆一下的一些场景。 对对，特别是 讲一下真心 回忆以前很多年以前的事，回忆很多年以前的人。 哦，你把话说那么满，一会儿吹完以后就要问你想到了以前的哪些事儿哪些人。来，各位，又是我们竖起耳朵来好好的听这首作品来自于哪里，也是很好猜的哈。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呢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以及关于单簧管或者是单簧管重奏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各个平台上发送上来。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四位演奏家。 哎，我以为这个题比较好猜，哎，结果发现对于大家而言并没有那么好猜。在聊天室的绿野仙踪说，好高级的电台直播呀，你说的对。然后小闪说耳熟，妍妍说是不是叫什么夫人来着，还有有人说是九十让的爱乐之城，揭晓一下吧， 天堂电影院。 哎，我没想到可以用单簧管重奏的形式来演这首曲子。哎， 是我们其实试了很多电影音乐 啊， 但是觉得这个我们就只挑选效果最好的，然后当时我们在吹到这个时候就觉得还是很好听的。 当时你们在挑选之前是也不确定它会好，还是 不确定？不确定它会好， 嗯， 因为有的谱子其实并不是为单簧管重奏而写的， 嗯， 对，我们也需要去就是排练听听效果。 刚才在吹的过程当中，我特意把那个直播镜头给了全景，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低音单簧管它是始终是落在地上的，是吧？它吹的时候就是这样落在地上的嘛。我们也请一下演奏家曹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对，因为它比较沉，但是它本身也是带背带的。 哦，所以重点只是因为沉呢、啊、 对，因为我们吹单簧管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其他三位演奏家、他们吹这个降 B 调黑管时候是用右手这个大拇指托住这个指托的。 哦， 但是如果我这个乐器这么大，这个大拇指力量是有限的，所以肯定是托不住，因为这个乐器会比其他的乐器比他们三个加起来还要沉。 嗯 啊、所以只能托到地上。 但是吹起来的感觉是一样的吗？因为如果其他三只它比较细小，它可以拿起来吹，可能吹的方向它是直着走。 嗯， 你低音吹的话，它是不是得往下了？ 对，就是它其实如果严格意义上来讲，它算另外一种乐器。 哦， 其实，在很多国外，它都算是去进修专门的一个低音单簧管的一个专业。 嗯， 因为它前面是弯脖的嘛，它气流的这个走向都不一样。如果按照这个降 B 调单簧管直管的这样去给气的话，它有可能声音会炸，而且它的笛头和哨片都偏大。 嗯， 所以它的振动的容错率会小，因为它稍微这个振动不均匀，它就会炸掉，这个声音就会炸掉。因为有时候这个咱们观众这咱们听众朋友就是对单簧管有所了解的人会知道，这个单簧管是特别容易吹炸音的， 嗯， 就是稍微振动不平均它就会炸掉。但是这个低音单簧管的这个哨片会更大，它的炸的这个几率会更大，所以它的气息在某一些音区或音域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控制。 所以它从演奏者的角度而言，它的难度系数也会更高一些。 嗯，是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平衡。像这些降 B 调小的单簧管吧，它可能在谱子上面对技术性的东西会多，会很快。 嗯， 但是我的这个低音单簧管它也会有一些技术性难度，但是它大部分其实还处于一个伴奏或者是连接的状态，所以它的音没有那么的快，但是它对每一个音的细致的这个控制要求会比较高，包括音准方面， 嗯， 包括跟其他这个单簧管融合的方面，包括我自己吹的时候，我整个这个脑袋是会震动的，就是感觉它的声音会大，它的声场会大。所以其实我听他们其他人吹的时候， 好想去摸一摸你下回吹的时候。 如果你吹的话，就是牙齿可以感受到 哦， 就是牙齿会有感觉快松动的那样的感觉， 快松动的感觉。 对，就是因为它震动的频率是不太一样的。 妈呀， 这个 低音单簧管听起来好可怕，牙齿快会松动，然后头还会震动。 对，但是对牙齿健康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 好，那请牙医来给我们普及一下。 啊，对，所以我还要听他们三个的音量和我这个是否吻合。如果我是要大还是要小，因为我自己听自己是很难，我听他们三个的音量就会变小，所以我要去判断我是要声音大声音小，是能包住他们三个，还是跟他们三个一样，还是要弱于他们三个，我时时刻刻都是要去听的。 你看大家听听看，我们光是吹曲子的时候大家光说好听好棒好美，但是其实很多很多的细节是在其中暗藏的。 对，因为刚才比如说我们在吹这些曲子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有渐强渐弱呀， 是， 但是其实一个好的重奏组或者一个好的交响乐团，它的渐强的力度和幅度还有前后的顺序是不一样的。就比如如果低音的话，其实我是应该带着先渐强，然后高音声部再开始渐强，不是大家一起渐强。其实大家都在看渐强，但是每个人的渐强的前后关系是不一样的。低声部先铺出来，然后这样有层次的渐强是好听的，不是大家哇一下就出来或者哇一下收，那样是很稍微有一点业余。 嗯，曹老师你很会讲。哎 啊，对，因为我们四个老师都挺会讲，因为平时都教学生， 有你们很多学生今天在看直播。哎， 哦，是吗？我还真不知道。 是的，在抖音上很多朋友都在说这是谁谁老师，然后我是哪儿哪儿的学生。请问一个小白可能都会问的问题，那么请问是不是会吹单簧管的人都会吹低音单簧管呢？ 都能吹响，肯定是吹是没有问题。 嗯， 但是其实他还是要去慢慢的去研究， 嗯、 包括啊，其实吹奏方面还是一个小问题，它的这个构造跟其实这个普通的单管还是有些区别的。 嗯， 包括有一些平时的这个搭扣的螺丝按键呀，它会松动，所以你其实要很会稍微要了解一些单簧管这个按键的原理，然后你有时候会、 哦、 得会去修它。 嗯、 哦。如果你有个搭扣，因为它的垫子会变大嘛， 是 它的垫子比这个要大，所以我们这个木管难就难在哪？因为刚才那个您也说了，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就要来到这个直播间嘛，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适应这儿的温度和湿度，因为我们木管热胀冷缩嘛，它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包括哨片它会干会湿，所以它对演奏的影响其实很大很大，所以刚才所以我这个垫子会更大，但是这个垫子。它会有些许的胀或者缩，在不同的天气下， 嗯， 所以我要去适应去调它这个大概的关系。如果在一个冷的天气，我是要调成什么样？如果一个特别热的天气，它胀，我要调成什么样？ 好，那最后请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另外三位，你们都会吹这个低音单簧管吗？会的举手。 还好 哦，有一位不会。 其实这样吧， 我们回来再跟大家聊，稍微休息 一 下。 我补充一句。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国家陈良路杂交到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电媒体合作，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哦，小花，你怎么跑出来了？外面多冷啊！ 我的主人怀宝宝了，说我身上有虫子不安全，就不要我了。 你身上真的有虫子吗？ 其实只要给我做好检查，别让我接触野生动物，别喂我吃不干净的生肉，我就不会感染寄生虫的。那皮皮你呢？你怎么也不回家呀？ 嗨，我生病了，主人不想花钱给我看病，就把我赶了出来。 啊，对于咱们来说，主人就是全世界，可对于他们来说，咱们只是可有可无的玩具吧。 小动物在陪伴我们的同时，也需要我们的了解与爱护。理性饲养宠物，让他们的爱陪伴我们更久一些。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74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再看微抖音的芬芳说，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特别是我们今天用单簧管四重奏这样的很少大家能够在公开场合见到的演出的形式，来跟大家共同回顾2021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夜晚了。欢迎大家继续光临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我们的视频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看直播和我们互动。前面呢我们讲到说，低音单簧管不一定是每一个会吹单簧管的人都会吹的，然后旁边就有一位想要发言，结果因为我们中间要休息一下，打断了他的发言。来，请陈昭，你要补充你要说什么话？ 好嘞，那我补充一下啊，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单簧管四重奏这个演出形式的时候，其实观众们比较常见的四重奏应该是弦乐的四重奏， 是， 哎，应该弦乐四重奏，因为发音结构啊，包括它这个乐器特性啊，弦乐四重奏是非常经常常见的。其实我们也有相同的特点，这个低音单簧管呢，曹老师演奏低音单簧管，其实就相当于弦乐四重奏里边的大提琴 哦， 哎，大提琴这个角色啊，我们的这个普通单簧管呢，哎，就是小提琴啊，是吧？中提琴可能是扮演这些角色。啊，其实刚才曹老师从非常专业的角度给大家讲解了，哎，单簧管演奏，包括低音单簧管演奏的一些特点， 包括构造都讲了， 哎，对，讲 让我们外行人听得云里雾里的 啊，讲得特别细， 听完也完全不记得，只记得他的什么牙齿会，然后头会震， 这就是这个乐器的特性嘛，就像你给，他明明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你给他一把大提琴。让他去演奏，这样其实相当于就是曹老师，他又是一名小提琴演奏家，又是一名大提琴演奏家， 哦，所以差别有这么大呢？ 对， 这个形式很到位， 同时完成了一支小提琴演奏家和大提琴演奏家的工作，是这样。 这段夸的曹老师格外的开心，哎，江湖感谢的那手势都出来了。他们四位其实特别可爱，话特别多，你们在私底下也是。关系特别好的嘛， 对对，我们都认识都十年以上了，我们都是十年以上的关系。 然后今天上节目之前，大家还在说紧张，现在不紧张了吧？ 特别好，感觉特别好，这轻松愉快， 所以越来越放松， 对，而且 让我们看到你们的真实面目。 对对，而且我觉得咱们平台的这些观众，可能因为修养也比较高，就是可能我们在平时在一些学校做演出的时候。可能反响没有说咱们哎欣赏力啊是吧？可能没有咱们这个平台像观众效果。 那您说的是哪个学校呢？ 就是因为都是我们在慢慢的这个培养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也都是作为那个教师嘛，也都教自己学生啊，给学生以这个引导啊，给他们正确的音乐的这个提升。是 在开始之前，我还跟他们聊说，好像单簧管有另外一个叫法叫竖笛嘛。在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那会儿是学校有吹竖笛这样的一个乐器，然后应该是六个孔，很简单的，也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音色出来。所以竖笛跟单簧管真的是一家吗？ 这个我是这样，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开始学黑管了，我记得第一堂课的时候 啊， 我看着这个黑管的简介，有一本书是很早以前人民音乐出版社编的，然后他就写。单簧管又称法国竖笛，然后一直我就对这个词很困惑。我说这个竖笛是咱们就小时候音乐课学的那种竖笛嘛， 也很好学。 对，但是我们后来是经过不断的演变，包括这个单簧管的前身叫这个沙吕莫管，然后慢慢的就是没有，刚开始不是这个颜色的，刚开始是红色的，然后它的按键也没有那么多，可能只有这两个或者是上面这一个，中间都是音孔。但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有这种联动装置的，就是它一摁可以联动很多音孔，可以演奏的音更多，因为咱们人就这么多手指嘛，所以它如果是一个孔一个，即使有组合变化，它的音准啊音色也很难控制，所以就是随着不断的进步，慢慢的它就是，我确实在这个文章上看到过它叫法国竖笛。然后慢慢演变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演变成就叫单簧管 的。我问这个问题的背后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像我曾经有过竖笛经验的人，如果我想学单簧管的话，会不会更容易上手？ 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就是因为它竖笛毕竟是指堵音孔，而且嘴型不需要 特别注意， 太标准。 对， 所以包括气息，它只是一给气就马上可以响。 对， 它更适合于普及，就是刚开始大家对音乐入门，对一个乐器入门好吹响 啊。 因为包括我们平时教学生也知道，有很多同学吹单簧管刚一开始的时候是吹不响的，是很难吹响，或者吹得很难听的炸音。所以很多人其实学着学着就放弃了。包括我们对手指的按键，这个包括刚才我说的。其实这些按键的键套啊、音孔啊，其实它都有反弹力的。它每一个开指、抬指，它是有误差的。所以你如果突然一抬的话，它的声音就会撞出来。你这个手指也需要控制，不光是气息，每一个手指的抬指和下指，包括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下指的时候是有这个时差的，因为不是手指一动就到这个音，中间是有一个过程。但是抬指的时候是马上抬， 所以抬指音和下指音其实都是要这个误差其实是要算的。 那听起来对于初学者而言的话，一开始学这个乐器反而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出现， 对， 很多不好听的状态出现， 对，肯定是要有 会让自己没信心和不想要学。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乐器本身来讲，每一样乐器都是还是最后靠的是坚持。 哦，好吧，那我就收回这个问题。听完你的解答以后，我也不想再学了。开玩笑啊，听完以后大家可能应该对单簧管这个乐器会有更加的好奇。现在学单簧管的人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呀？ 比较多，其实仅次于，我觉得仅次于，如果管乐器来的话，仅次于长笛和萨克斯吧。 哇哦， 啊， 好，我们两个小时过程当中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听的作品。接下来这首作品呢，我觉得应该也算是能猜到的吧。 嗯，一半一半吧， 因为 就是大家听可能会觉得哎， 熟悉， 很耳熟，很熟悉。 对，因为他别的乐器好像也经常会带来这首作品。 对，有很多乐器的组合， 对， 然后包括吉他， 对， 手风琴，很多弦乐呀，弦乐可能更多一些。 嗯， 然后但是大家可能能准确的叫出他名字，我觉得很有点难度。 我们试试看哈，各位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接下来这首作品叫什么名字呢？把你的答案通过抖音发到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呢是 DJ 泽华，光泽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单簧管四重奏四位演奏家。然后我们在表演之前有问到有没有朋友可以猜出来这首作品的名字，因为经常会听到，然后不同的乐器都有带过他们自己不同的版本。刚才我们带来这个单簧管三重奏的版本，真的有朋友答到了，在这个聊天室妍妍 Gracie 说是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厉害吧，你看还是卧虎藏龙的，是不是？对，比某些学校还是要好一些哈，到底是哪些学校？哎，这首作品为什么没有新男了？他三个男生为什么要把你排外出去？ 为什么？ 啊，你自己也不知道啊？ 这首曲子他写的是这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就是因为他头发不是亚麻色吗？ 不是，可能是我们，可能是我们三位， 可能因为他 比较理解比较深。我们的理解比较深。 哎呦，深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哦、 啊，这首其实就是写的，它是属于这个法国的这叫什么？哎，德彪西啊，他这个他的作品和这个莫奈的画，他们是一种风格， 嗯， 和之前我们演奏都不是一种效果的，不是那种特别具体、特别写实的，哎，它是印象派的这种东西， 嗯、很浪漫， 对， 嗯，你们刚才吹这段的时候会放空啊，还是有画面啊，还是想旋律啊，还是怎样的？ 嗯，这个音乐在每个人的脑海当中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是 可能每一次我们在演奏的时候，随着这个观众啊、心情啊，我们的想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这是音乐的魅力。可能我们在今天的演奏当中有不同和以往不同的感受，这 所以你刚才那一刻有什么感受吗？ 这就是古典音乐的魅力，它为什么几百年来一直能够有这个感染力？ 嗯， 它传承下去，我相信几百年后这支曲子依然会被演奏，会被人喜欢，被感动。 所以我还在问你个人啊，刚才这段表演当中有没有特别的感受？ 感受就是 有就有了，没有就没有了。 这个感受就是比较复杂吧，因为他的东西不是那种很平平淡淡的很复杂的感受。 好，就是没有。来，我们问一下首席马老师。 我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我跟陈昭刚才是处于一个伴奏的一个，基本上都是一个和声的一个角色。 嗯， 那我其实一直在听老曹在他的旋律，然后我心里想的很简单，全是漂亮的姑娘们。 妈呀， 很简单，很简单，这多美好啊！ 对，确实是 世界上非常美好的东西。 确实是，你这样说的我都不敢接下文，生怕你要再说什么很可怕的话。这是一首很浪漫的作品，然后也很适合在年底的时候，大家听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回顾一下自己的这一年哈。请问，对于你们四位而言，2021年快吗？ 嗯，对于我来说太快了。 嗯， 太快了，就觉得嗯，好像回想起来就感觉还是2021年年初的那个感觉，这么一瞬间就到年底了。 哦，年初，你每年年初的时候会有特别的对于这年的期待啊、想象啊什么的？ 会给自己定很多目标 啊、哦， 然后但是呢，能实现，比如我定十个，可能实现了两三个吧。 就你今年呢？ 今年定的目标就可能比较俗一点吧，就女生定的目标都很简单，比如说一定要减肥啊，或者怎么样的， 就这么简单啊。我以为你们吹乐器的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一些想法。 嗯，反正有一个目标实现了，就我确实一直都希望我们几个人能演一个重奏 啊、嗯，真的，我们在年底场终于可以给大家带来这样 的。对，所以就感觉这一年好快啊，在年底才实现了。 对，有什么遗憾吗？ 嗯，应该早点来。 哦呦， 早点组就更好了、 哦、真会说话。好，把这个官腔拿掉呢。总体来说，你就你个人而言啊，今年是遗憾更多还是成长更多还是什么？ 有成长有遗憾。 嗯， 就是在年初和年终的时候我会觉得成长很多，因为工作很忙嘛， 是， 然后所以有一些累，然后呢，但是你在迷茫中困惑中坚持下来了，就觉得自己成长了。但是到年底的时候，你会回想年初跟年终做的一些事，经历的一些人，就会觉得很遗憾。 哦， 会有一些遗憾。 哪些人让你遗憾呢？泽华可是很会抓重点。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好朋友啊， 哎呀， 对，然后就是比如我们应该相处的时间更多一些， 嗯， 会有这些遗憾。 嗯， 就是大家工作都太忙了，所以会渐行渐远。 嗯，成年人的现实的环节到 了。对对，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可能11点多或者12点多躺下了，大家都才会发个微信，最近怎么样啊，或者什么。 能发那个微信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可能对方睡了。 对。 啊，对，就是可能再回的时候、就是， 也不再像以前女孩之间老会那个 啊，对， 亲密无间的，你一条我一条说的有的没的那些话。 是，有可能对方会说我在忙，也有可能我在忙。 嗯。 或者第二天你在人家再给你回的时候呢，我可能又在忙了。 对，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朋友之间这种相聚太少了、 嗯、是的，年底了，如果我们说这段已经让你觉得有一些深夜 emo 啊，或者想念某些朋友的话，这个当下你不妨真的给他发一条微信， 对，立刻 表达一下你这个状态，他即便这个当下没有看到，第二天他也会看到。 对，没错， 特别好。来，我们慢慢的来了解每一个人今年2021年的故事哈，然后边演边跟大家聊。下面这首作品你们觉得有可能能猜出来吗？ 挺活泼的。 对， 然后呢，爱，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听过，因为很多，我觉得应该是影视剧中出现过。 但是作品名是不是不太好呢？ 不太好 猜， 很不好猜。 对，来，各位，我们再试试看哈，可以在很多作品当中听到过，你会觉得很熟悉。那它到底叫什么名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继续有请四位。欢快，然后刚才在说到这首作品，能不能有朋友猜到这个作品名？果然难度还是很在的，大家都是在各个平台说好听好听，这个好听。然后有朋友说吉普赛风格，但是名字不知道，揭晓一下吧。 嗯，这个叫 Tico Tico。 嗯， 对，它应该是巴西。巴西那边的一个曲子，对对，拉美风格吧，可以说是。 嗯， 然后他这个曲子挺有意思的，就是 Tico Tico， 实际上它是巴西那边的一个雀鸟，所以有的时候它翻译也叫雀鸟。 哦，所以它那个灵巧的感觉很像雀鸟在动的一个状态。 哎、对，所以它这个曲子就是很有意思，它非常有画面感。 嗯， 它就是就感觉就像是这个雀鸟吧，它在吃这个玉米粒儿似的那种感觉。 是， 但是它。一会儿吧，他就比如说他很担心，比如说有人过来逮他们呀，就呼一下飞上树，然后有可能一会儿呢，他们就吃的时候又非常开那个 happy， 可以说是这种。所以呢，当时我记得看过形容这个曲子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叫做那种，很就是那叫做什么呀？就是同时有危险性的快乐， 同时有危险性的快乐， 就是。快乐但是又很危险， 听起来很像爱情。 对，反正有这种感觉，所以这首曲子是一个很有画面感的这么一个。 你是一个脑补画面很多的人。哎， 有的时候是。 你刚才那些细节讲得很到位，但你在吹的时候是不是想到这样的细节的那个具体的点的话，也会营造出不一样的一个跳跃感和感觉。 我在吹之前和吹之后都会去想、 哦、 但是吹的过程中，因为这首曲子实在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有难度的。 嗯， 就是我们要特别好的去配合，就是一旦你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可能就会跟大家有所 因为它的速度很快，很容易不集中吧。就比如说完全集中在自己这个发音上的话，就很容易听不到对方的一个声音。我个人猜测啊。 嗯，确实是。 我们的首席频频点头，马老师。 因为这个作品我们四个人的谱面上都是非常满的。 哦， 都是非常满，音符非常多，节奏也相对复杂一点。那么我们要在完成这个的同时，你不能完全不管别人。 嗯， 我们还要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那我们其他人，我跟他是什么关系，我跟他是一个什么关系。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曲子老实讲花了很多精力去拍。 嗯，所以难度点并不在于去完成它，而是在于大家的一个配合。 对，其实我觉得既然这个重奏这个形式，嗯，它等于把一些东西分摊到我们 每个人 身上， 对每个声部嘛， 对我们都很重要，每一个人没有不重要，都很重要、 嗯、那大家都那么重要，为什么你是首席？ 评 选标 年龄虚长， 评选标准是什么？ 年龄虚长几岁？ 哦，只是因为年龄是吧？ 是的，是的。 哎，首席是要经过层层的这个比拼吗？ 嗯， 要达到什么样的技术的段位啊？ 我想主要是，其实，哎呀，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啊。其实这个可能不光是一个技术层面吧。 啊， 领导能力 在很多时候就是，可能有一点小小的号召力吧，得有。 哎呦， 就一点点 啊， 一点，就是说白了。跟大家在一起，可能 这个号召力是真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号召力呢，还是包括在这个演奏过程当中，你在吹的时候也可以号召其他跟着你一起走的那个号召力， 都得有 哈。 就是、说有些打个比方，比如说有些我在吹医声部的时候，我要 马老师，我们的话筒哈，还是吹话筒，让大家听得更清楚。 有的时候我在吹医声部的时候，我要做一些这个怎么说引导性的一些动作也好，或者什么。其实其他人吹医生部的时候也是这样， 明白。 就像那个这个马老师，他是一个就是自带威严的人， 嗯，看出来了。 对，有的时候我们在乐团中，比如说这个，我们都很亲切的叫他马哥嘛， 嗯， 马哥只要往那一坐，然后呢，其他的声部啊什么的就不敢造次。 哦， 对，就是天然的一种气场。 哇哦。来问一点有趣的问题，现在看抖音的123这位朋友说，包括瑞这位朋友都在说，我想知道海绵宝宝当中的章鱼哥吹的是不是单簧管。 完了，这个我们没有看过。 他们年纪已经大到没有人在看海绵宝宝了。 我只知道海绵宝宝， 请你们回去看一下好不好？ 好，没问题，没问题。 然后看一下章鱼哥吹的到底是不是。 好嘞，好嘞。 然后去微博找一下那个新男，让他给你回答。 好的好的，告诉我是不是黑色的我就知道了。 哎，是黑色的就是单簧管吗？只有单簧管是黑色的吗？ 应该是，哦对，双簧管也是黑色的， 对吧？ 对，但是我觉得像单簧管这么普及，章鱼哥应该演的是单簧管。 章鱼哥的手那么多，是不是更适合吹单簧管？ 那他更适合打击乐呀。 来吧，这首欢快作品之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带给大家好听的作品，还是看有没有朋友能猜出来下面这首作品的名字。如果有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各个视频直播平台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哈。抖音是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是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随时互动。然后，关于单簧管呀、单簧管重奏，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提出来。继续有请大家。 在抖音的这应该是表情脸，这位朋友猜出来是乡村骑士，也很厉害。 嗯，很厉害，很厉害。 哦，居然响起了鼓掌声，是觉得这首作品很难猜是吗？ 对，没有刚才那两首难猜。 啊，那为什么爆发出了激烈的鼓掌声？ 就是没想到可能这么快就猜出来，有时候可能会想一下。 是，强哥说在听你们演的过程当中，好像在讲一个故事。刚才这个作品， 对，这个就是可能刚才大家鼓掌的原因也有一个，就是好多人都说，哎，这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吗？ 嗯， 很少会有人说出乡村骑士。 嗯， 对，所以我们还挺小激动了一下。 然后抖擞精神这位朋友说，请问如果错了一个音节会跟不上吗？然后会不会偷偷的停下来就不吹了，反正已经跟不上了。 我们都是训练有素的，不会不会，就是万一真出现这种状况，也一定会让大家都看不出来的。 所以是真的有可能可以做这样的行为是吧？ 不可以做，只能说是就是真的万一不幸发生了一些小失误什么的 啊， 但是绝对是尽量要杜绝的 啊，就是还是可以通过技巧去给它掩盖过去。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不会出现就真正可以偷着不吹的这种情况。 不可以， 如果真的偷着不吹的话，大家能听出来少了一个， 绝对能 啊。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们十二休息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各位。后一个小时我们继续的跟我们今天的四位演奏家好好的回顾一下2021，以及听一听其他优秀的曲目，包括他们今天还会有各自的 solo 的部分哈，我们也会在过程当中不断的呈现给各位。十二休息马上回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居然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娘路，杂交到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媒体合作，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那今天这期节目包括明天的节目也是2021年974 Live Show 的最后的一周的节目了。从2022年1月1号那个周六开始呢，974 Live Show 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正式的调整到晚上9点到11点。另外呢，也是剧透一下哈，在调整了新的直播间，新的直播时间之后，我们也会换一个新的直播机房，也会换新的主题曲。明年的一切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升级，都会有哪些升级？欢迎大家随时的锁定我们的节目，还是先简单的听一下我们的宣传片花40多秒的一个时间，感受一下明年主题曲的一个风格，但是具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一定要锁定1月1号的节目。来，先听听。 好听好看的音乐现场就在974 Live Show， 2022年每个周六周日晚上九点到11点， 泽华和各位不见不散。开始节目会调整到晚上9点到11点哈，今天呢还是11点02分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很开心也是很难得的请到了四位单簧管演奏家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单簧管四重奏这样的形式。前面呢我们的新南也说到，其实这个组合很早之前就想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了，还是排练了挺长时间的。 对，排练了很久。 这个排练主要就是在排练彼此的默契是吧？ 对，先第一阶段是我们先挑选曲目， 嗯， 就我们如果今天呈现的是8首，我们可能就挑了得有20首 哦， 从里面摘出来效果最好的 哦， 然后剩下如果我们觉得效果不是特别好的就算了。 请问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表演的曲目单当中最容易的会是哪一首？ 最容易的，嗯， 按照难度系数的话， 那应该是第一个吧。 第一首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和12月25号 的那个，对 对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这首作品， 对， 更容易一点， 相对来说，对， 那相对来说难度系数更高的呢，最高的那个呢 ？Tico， 嗯， 面露难色，哎，对 对，首席， 我觉得其实几个慢的曲子都很难很难吹，老曹吹医生部的那个 亚 麻 色 头 发 的 少女， 嗯， 然后包括。刚才的乡村骑士还有天堂电影院这种慢版的很难吹，其实 对于单簧管而言越慢越难吹， 也不是越慢越难吹，就是说对于配合上来讲， 嗯， 很多问题都会暴露出来。 明白。 其实相对 Tico 那种音就已经都过去了，一句一句很快就 很快，对 对， 然后也很适合单簧管的一个表达， 对， 一个跳跃感嘛， 对， 嗯。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这首作品呢是很容易让各位去产生回忆的。我们在回忆之前先哎，接下来如果要回顾2021的话，我们三位男士从谁先开始呢？ 回顾2021，其实这一年过得真是很快。 你也觉得快啊？ 对对，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在工作啊和生活之间就来回的切换。其实 这两年的疫情没有对表演和演出产生影响吗？ 嗯，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因为音乐它是需要一个面对面的演员和观众的一个交流。 是啊， 但是因为疫情，这个是受了很大程度影响的。嗯， 那怎么在这个演出和生活当中去不断的切换？那演出应该少了很多啊，今年如果是2021年的话。 嗯，是的是的，是这样。因为比如说我们的现场演出的话，可能观众和我们产生共鸣的东西肯定会更多， 嗯， 更能感受到融入那个气氛当中。 所以今年会尝试很多线上的演出是不是？ 哎，是的，是这样。 线上的演出对于你们而言差别大吗？心理和技术上应该没有什么差别，主要就是心理吧。 嗯，对对，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是需要观众的反馈。 嗯， 可能演奏一首曲子，如果台下的观众，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场合有演出，如果观众能够特别感同身受的，我们也会是非常的开心。我们把音乐带给观众们，这样啊。但是我们如果是只是面对这个摄像头的话，少了这一份反馈吧。 嗯，一开始的差别大吗？那个心理上的落差？ 会有很大的不适应， 会有那种尴尬感是吧？ 对，因为我们除了是演奏乐器，我们很喜欢这个在音乐当中的感受， 嗯 啊，这个是给我们也是带来很多的这个正能量的东西， 嗯， 我们也是需要这个的。 请问一下陈昭，2021年让你想到最有感受的一件事，你会想到什么样的事儿？ 最有感受的事儿， 我觉得是最有感受，所以它是可以各种情绪。 最有感受的可能就是这一年我和我媳妇儿终于领证了吧。 哦呦， 啊， 这是好事儿， 嗯， 所以现在是很幸福当中哈。 谢谢谢谢。 那接下来在吹这首作品的时候，应该是很幸福的在吹这个感受。 嗯，是的，是的，是的。 我觉得下面这首作品，每个人在听的时候，可能想到的画面呀和经历点是不一样的。来，这首作品我觉得相对而言好猜一点点，特别是对于九七四的朋友，我们听流行音乐的朋友，应该会更好猜。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听听看谁的耳朵更尖更快一点哈。有请。这个作品比较好猜啊，妍妍 Gracie 口金 FM 还有 Vita V 都有第一时间说到来自于 Beatles 的 Yesterday。 年底听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好像就是感触会不太一样。 对，没错，我觉得这首，尤其是这首曲子特别适合这个时间段， 对， 去听。 明明每一天很快就过去，然后对于今天而言都是昨天的事情，但是一到年底的时候，昨天就变成不再是某一天，而是一个年份啊，或者是一段时间自己的一个感受的一个回顾。 对， 在抖音的抖擞精神说，2021年底了，各项工作都在收尾，事事不易，好在都已经扛过来了，好在还有音乐。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好听。我们刚才完整的听了 Beatles 的这个 Yesterday， 然后我们继续再来聊一聊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曹诗文，回顾一下你的 Yesterday。 啊 2021年是吧？ 对， 因为2021年是 你也觉得快吗？还是慢？时间过的？ 我觉得还好，因为我比较平常心一点，因为今年是我本命年嘛。 哦，那应该会觉得慢。 对，反正今年还挺，咱们中国人不是比较觉得本命年 会怎么样？ 对，但是我觉得今年我还过得不能说。多么的精彩吧，但是很平淡，很平和，我觉得 那很好啊，那很值得感恩啊。 对，因为嗨，我本来我的心态现在也相对来说就是平和很多， 嗯， 啊，就是开开心心面对生活每一天，包括家庭啊，包括孩子啊，我每天也就是，其实，在家庭上付出的会慢慢多了一点，因为自从有了小孩以后，所以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照顾孩子呀，或者是包括疫情的这个期间，经常有时候演出也少啊，所以就是给跟家里孩子过过亲子时光，然后给孩子和老婆做做饭，也就是这样，啊，因为人家都说我巨蟹座嘛，比较顾家嘛，所以就是我也比较享受这个时刻。其实就是疫情，虽然说我们这个演出少了呀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些东西，就是跟家人的时间其实多了。 是的， 其实我挺享受这个时光。我觉得，既然这个东西你无法改变，但是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可以来去享受它。其实也有好的一面，所有东西都是有好的和坏的一面。我觉得， 哎，请问你会让你的孩子学跟你同一样的乐器吗？ 看他吧，因为 他会好奇吧，一开始的时候。 对，因为之前我在我的老师那儿做一些直播的时候，他也会看，因为他今年刚3岁， 嗯， 他是不懂，但是他知道这个叫单簧管，他也会听我经常在吹，他也能分辨出好坏，其实这个是我挺惊讶的，就是 3岁就能分清好坏。 对，因为有一次我在这个在一个网络课程上，我给大家讲做一个错误的示范， 嗯， 然后他在家里看，后来我回来以后，我老婆就跟我说，刚才那个孩子说你吹得很难听，就是刚才有一段吹的，我说那是错误的示范。啊，他说这个爸爸吹的什么呀？这个太难听了，就是，所以其实他对音乐肯定是因为我的爱人也是从事音乐行业，他是弹琵琶的，所以就是其实我们俩应该多多少少他可能会继承了我们俩一点遗传吧，所以可能对这个音乐还是有一定的分。 真好，单簧管跟琵琶在一起可以融洽吗？ 挺融洽，还是看作曲家怎么写。其实我的老师有一首作品就是单簧管、二胡、琵琶和钢琴，非常好听。 哇， 非常非常好听。 那你们两个人在家会一个单簧管一个琵琶来琴瑟和鸣吗？ 有过这样的期望，但是在这个合奏当中呢，发现这个可能还是没有太适合的东西。 不是听说乐器见乐器彼此都会心有敌意？ 对，尤其是这个西乐和闽乐可能多多少少，但是其实我自从跟我爱人相遇以后，我其实会对这个民乐有一个新的了解，因为我们从小都是西洋乐的孩子一起长大嘛， 是 小提琴啊、管乐啊，或者是这些，然后很少接触到学民乐的这个朋友。但是长大以后，我跟我媳妇儿见面以后呢，这个相识以后，我就会觉得，哎，我们国家的这些国粹其实还真的是挺伟大的。就是， 妈呀，你看，果然爱情的力量还是最厉害的。 先 是有爱情以后才去哦，我去了解一下你的乐器。 对，其实这个没有好坏之分，乐器没有好坏之分，只是看人 是 什么样的人去演奏。 对，所以听起来，迄今为止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合奏过一个。 合奏过，在他研究生音乐会毕业的时候，我就合奏过我老师给我授权的那一首单簧管、琵琶、二胡还有钢琴的那个曲子。 对，但是因为有大家在一起嘛，所以没有你们单独的两个乐器的合奏。 没有，因为我们两个其实如果单拿出来，这个琵琶算民乐里边可以。就是弹独奏非常好的一个乐器。 是的， 单簧管在管乐里边，因为单簧管的外号就是管乐之王嘛，对吧？就是无论它有一个外号叫管乐里的小提琴，所以它的独奏能力也是很强的，就是其实都是很有个性的乐器，在一起就有一点可能会不合，而且这项的曲目太少了。 那用低音单簧管呢，可以答的吗？ 低音单簧管可能跟它的那个音域 又差别啊。对，是 技巧，所以低音单簧管可能又压不住，就是 低音单簧管压不住，这样也好，这样两个人夫妻之间少一些矛盾。 但是我们俩还是经常会一起讨论一些音乐问题，就是这样还是挺愉快的， 真好。 嗯， 所以这样回顾起来的话，2021年你整个一切都觉得还正常，然后不快也不慢。 对，其实我近几年都是这样，无论说今年本来是今年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我爱人说，哎呀，你今年本命年呀，可能需要买一些什么护身符啊，什么，就买一些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我觉得还是看心态。 嗯 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尤其是作为我们学音乐的这个人来讲，我觉得 心态是比较重要。我们选择这个乐器其实不是选择一个职业，而是选择一种生活状态。 是， 我们的生活状态跟大部分职业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把这个快乐展现给别人。 特别好。 嗯 嗯，来吧，接下来我们这个曲子呢，它也是展现了不同的状态哈，然后有不同的段落，我们先听第一段。这是什么作品？ 这个是胡桃夹子组曲中的小序曲。 嗯，胡桃夹子组曲当中有很多个作品哈。 对，它有很多，然后这个就是排在一般是演奏的第一个顺序，第一顺位的这个小序曲。 嗯哼， 就是一下就是为大家构建了一个之后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就像胡桃夹子这个芭蕾舞剧一样。 嗯，它是一开始的一个 intro， 带给大家进入到一个， 哎，对，一个状态中。 对，然后接下来又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或者是感受，我们继续请四位演奏家给大家带来不同的画面。嗯，不是，我们继续胡桃夹子的段落啊。 好， 胡桃夹子。 对对对，非常可爱的作品。然后在聊天室的朋友说啊，这个作品就熟悉了，天使与海豚说糖果仙子。 嗯，还真不是。这个是他中间第一幕舞剧的第一幕进行曲。 进行曲， 对，然后就是他第一场中那个小孩子们登场时候的这个音乐。 嗯， 所以听着非常朝气蓬勃，很有活力的，这么 像进入到这个梦想的一个仙境当中去了。 哎，对，然后就非常，这段旋律非常生动了，这个描绘了小孩们都吹着这个小喇叭， 哎， 然后这个昂首挺胸神气十足的这么一个 画面感很强。 对对， 自己在听的时候好像觉得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新奇的一个世界的感觉。 对，没错。 嗯，为什么你又被抛下了？ 哎，他们可能照顾我年龄大了，体力没有那么好。 哎，所以刚才那段是需要体力支撑的。 就是像我们管乐毕竟不像弦乐 啊， 就是我们确实一直长时间在输出气息，确实会很累 啊。 但是这个曲子也确实是三重奏效果是更好听的，尝试过比如说加上我，但是就效果不是很好。 OK，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走，感受胡桃夹子的下一个段落。 这个刚才说糖果仙子的朋友就应该是说对了哈。 对，这一段是糖果仙子。 糖果仙子也是胡大家当中大家最为熟悉的一段哈。 对，非常好听，好多影视剧也用了这个音乐，这一段音乐。 嗯，你会怎么描绘刚才这样的一个画面？ 就是能想象到很多小仙子，糖果的小仙子在那儿手足舞蹈啊，手舞足蹈，然后这个就是彼此在交流啊，或者说是反正就是闭上眼睛，可能就是很多小仙子在跳舞， 嗯， 有这种感觉。 你说手足舞蹈的时候，我还没有反应，后来想，哦，手足舞蹈也是个挺妙的画面，是不是？ 手和足都在舞蹈， 或者是手足啊，比如兄弟啊、姐妹啊，他们共同在舞蹈，也是一个挺独特的一个感受。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胡桃夹子下一个篇章。依然是很美的画面。这个段落是 阿拉伯舞。 嗯， 对，它是一个比较有就是色彩很浓郁的这么一段。 对， 然后这个代表的，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在这段中代表的是咖啡，代表的是咖啡。 嗯， 然后当时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舞蹈，然后当时就是代表不同的寓意，然后这段就是色彩很浓郁的，它代表阿拉伯舞，代表的就是咖啡。 嗯，然后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的也是我们今天胡桃夹子的最后一段。 嗯， 充满了各种各样美好的一个想象的画面和空间感。 对，这个应该是最为著名的这个花之圆舞曲。 嗯， 就是它就是很多那个交响乐团，就是管乐团或者是管弦乐团都会把这个曲目单独拿出来演。 嗯， 它这一幕其实讲的就是像它的旋律一样非常流畅非常的华丽，最后小仙子然后和这个众仙女群舞时的这么一个情景。 嗯，还有手足在旁边的舞蹈哈。 对对对， 哎，为什么选择的这五个段落？ 来，这个请首席回答一下。 这个两点吧，一个是源于这几个段落，我们是觉得比较有代表性。 是 以前我在交响乐团的时候经常会演这几个段落，我们都比较熟， 嗯， 而且觉得大家可能也会比较熟吧，所以挑的这个， 所以熟是比较重要的第一点，你们也熟，第二个就是大家听众也熟。 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刚才杨新南也说了，我们在准备这个曲目的时候，我们其实试了很多曲目， 嗯， 就是在里面挑它配的好的，我们也觉得这几首配的也还不错。 请问配的好的和不太好的是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还是只是对于行业人才能够细微的察觉到？ 我觉得稍微懂，稍微接触过一点音乐的可能就应该能听得出来。 嗯，所以它是相对比较直观一点的好和不好。 对，我觉得是能听出来的。 OK， 然后在演这段的时候，天使与海豚说跟交响乐版本比较，我觉得单簧管听起来更加的亲切和温暖。 这可能是因为单簧管这个音色造成的吧。 然后还有雨欣这位朋友说再加一个巴松会不会效果更好一点。 那我们可能会考虑加低音黑管。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们再有一点点的时间稍微休息一下，然后还剩下今天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后半个小时过程当中我们会有 solo 的部分了哈，大家可以听到一些熟悉的作品，还有一些可能会觉得比较意外的作品。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稍休息，马上回来。 老李，供暖季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为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季，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你记得话说这是真正的 life，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974 Live Show 一切都会被你关注。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 974 Live Show 周末晚上10点。 时间过去很快，转眼来到了11:31，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时间经常会说过去得很快，特别是在广播当中啊，一晃半个小时就过去了，一晃一年就要过去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单簧管四重奏的四位演奏家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们的作品以及聊一聊各自2021年的故事，唯独没有聊到的就是北京青年艺术团交响管乐团青年团单簧管声部的 乐队首席，也是这个声部首席。马家 非要全都念完， 那个首席就是不一样啊，要隆重的请出来，对不对？ 我随便说两句，我这个2021年过的就是，其实挺平平淡淡的，也很快。然后因为我，当然他们都知道，我家里面在2020年的时候有很大的一些变故，就是很不太好的一些事儿发生了一些。我其实这一年当中，老实讲，这个需要时间，走出来，所以我这一年其实但求就是平平淡淡就可以了。我觉得一个是在现在疫情的这个大环境之下，大家本身就是不是很容易，再有就是通过就家里的这些变故，我觉得我自己也成长了很多，很多对于人对于事的看法全都改变了。 好像我们小的时候会很希望每一年有一种轰轰烈烈的一个感受， 对对对， 然后过了一定的阶段以后，你会发现平平淡淡细细的想起来是好幸福的一件事儿。 对，原来那会儿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那会儿刚从音乐学院出来，觉得啊自己能干的事儿非常多，天天都希望着能要做一番大事业。 是，哎，当时要做什么样的大事业？ 我其实当时就觉得，那会儿刚毕业，能在交响乐团 当个首席， 哎，又回来了。 对， 就是能在交响乐团有一个能站在舞台上，那就非常棒了。对于我们来讲，就非常棒了。但是也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前前后后在乐团一些经历，包括后面自己的一些经历，我觉得现在想法也都改变了。 但是好在啊。你最终的结尾是像自己希望的一样平平淡淡的度过了这样的一年， 对对， 然后让自己慢慢的越来越好一些。 对， 哎，请问在你心情沮丧或者是不太好的时候会选择吹奏乐器让自己平复一下吗？ 会的。其实老实讲，我这个今天第一次在这儿透露这事啊，就是我当时我们挑了很多这种慢的曲子，当时选天堂电影院的时候，我一听我就觉得应该选这一首，所以我就是我当时大家也都没问我为什么，我就跟大家说我们选这首吧，就是因为我一吹这首我想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应该献给 你想献给的人， 那些回忆，那些过去的事儿和人。 真好。所以你是会选择通过吹奏单簧管来 是的是的 陪伴吧，也不算是疗伤。但还是说它真的也有疗伤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我觉得也会有吧，因为我是平时我，我比较爱运动，踢踢球，有的时候运动。 你的性格应该也不会是跟别人大诉自己的苦水的那种人吧？ 对，我还是更多的时候， 都在单簧管当中。 更多的时候还是因为有些东西需要自己去化解。 是。你看我们今天跟大家聊每一个人的2021年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一年过得快呀慢呀，然后自己给出来的一些词啊感受啊都不一样。我们听众和观众在看的时候也会不经意间想起自己2021年的种种的画面，自己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词等等。有的时候想一想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吧，无论经历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总之希望大家都好。最后半个小时，首先我们带给大家这首曲目呢比较欢快，然后有请我们今天的四位演奏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也可以一边看一边互动。 很好听。然后在聊天室的妍妍 Gracie 说她钢琴弹过这一首《天使与海豚》，说是军队进行曲吗？是吗？ 是的，是的，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 OK， 这个应该难度系数还好吧？对于单簧管的吹奏。 对，这个倒是很，反正它很方正，它的节奏很方正， 对， 就是不存在说我们就像刚才他们三位演奏的亚麻色头发的少女那样， 嗯， 然后呢，但是这个就是比较方正，所以我们演起来也很轻松很愉快。 对，大家听起来的话也会觉得心情很放松很舒服。 对， 对，是的。 之前我们了解过这个新南跟单簧管的经历，最后半个小时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其他三位的跟单簧管的经历哈。当初怎么会选择学单簧管的？先问陈昭吧。 嗯，当初我们小时候其实是家长是从这个对孩子这个艺术教育的这个角度觉得孩子有文化课的学习，然后其实通过艺术方面的学习能够给人带来一个更多一个维度的一个修养吧， 是 一个提高吧。 是， 嗯，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单簧管？是你的选择还是家长的选择？ 这个因为我们小时候，因为作为孩子对这个世界是不了解的，是由我们的家长由爸爸妈妈带着我们来了解这个世界，来领略它。哦，就有这样多的好玩的东西，包括乐器也是这样。我们接触了之后，尤其作为男孩嘛，还是对这个很感兴趣。 你是在接触了很多乐器当中以后去选择了它，还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它？ 接受过很多乐器，比如说钢琴，钢琴我也练过，我觉得但是觉得比较枯燥，没有这个有意思。 是， 是这样。 那你大概是多大的时候开始接触到单簧管的？ 小学二年级。 那对于现在的孩子们而言的话，多大的年纪去接触单簧管是比较合适的呢？ 我觉得小学二年级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年龄， 嗯， 因为它从各个角度来说吧，首先从我们的身体发育，因为我们的演奏乐器是需要用气来演奏，用气来吹奏啊，首先要有一定的这个肺活量，有一定的这个气力啊，这个如果太小的话，可能这个还达不到啊，包括牙齿换牙啊，就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没有换牙，然后这个中间有一个换牙期啊，就像唱歌有那个变声期，对吧？ 对， 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 就换牙期就在吹低音单簧管。牙就全都很快的就换好了，过不去这个。 哎，有道理哦，有道理。 所以二年级就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年 纪。哎，对对。然后这时候其实孩子这个接受力，然后对世界是好奇的，对音乐是好奇的，然后有好奇心，然后喜欢这种有意思的东西，然后接受能力、理解能力，这些都是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状态。然后其实从这个课业的角度啊也比较轻松。 哎，请问吹单簧管有没有这个天赋的体现呢？ 当然有了，这个是对音乐的理解，对音乐的感受。因为可能是我们小的时候不知道啊，这个音乐它是什么样的，可能没有人生经历，没有这个体会。比如说我们吹的前面一些作品，你在小的时候你没有经历过这件事，你就不知道在干什么，不知所云。但是随着我们对世界慢慢的了解，然后有这样感受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一种这个更多的这种理解吧。 那有没有硬性的天赋的，使得什么样的孩子更适合吹这个单簧管，什么样的人可能不太适合？ 其实这个跟单簧管这个乐器，其实音乐都是相通的。比如说学习音乐，可能对旋律的敏感度，对节奏的这个敏感，可能都是包含其中的。这也是对孩子的慢慢的一个培养。 那像我这种活到一把岁数的人的话，还可以学吗？会不会太晚了？ 当然可以，只要你热爱。 好，我们前面吹了很多单簧管演奏的很正经的曲目，也是非常好听的曲目哈。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点好玩的吧，比如说陈昭又会吹这个猪八戒背媳妇儿，是不是？ 这一会儿我可以教你吹。 那你先给大家吹一个。 这个有点难度，我给你吹周杰伦先吧。 一两句也不行吗？ 我想想啊，我想想啊，这个我得看看你刚才是怎么做的。你确定吗？ 我确定啊。 多可爱啊， 特别生动。 对呀、啊、我听这曲目就很想学单簧管啊。然后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段，哎，你说吹周杰伦是不是？ 就是我特别喜欢周杰伦 啊、嗯、就完了。 然后他的大部分歌我都是比较喜欢的吧， 唱一首。 我还是用乐器吧，用我的乐器吧。 哎，那你带一个组曲好了，几首，然后每一个都是片段。 先来一段吧， 好， 来一段吧，看看这个话。嗯， 我们让大家猜歌名， 嗯、 看能不能猜到。 好的。 这个比较好猜，然后但是我们这个网络这边需要有一个这个时差，所以等一下看哪位朋友先第一个时候猜出来的，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嗯，再来一个早一点的， 嗯， 早一点的， 早一点， 早期一点的作品，嗯。好听啊，想再听两句，就结果就结束了，好吧。我们先说刚才第一首应该很好猜啊，这结果原二零零零零，还有这个把名字取长一点就不知道我是谁了吧，说是告白气球。哎，然后第一个答对的在抖音上面是青山绿水零九一九和小雪是 Mojito， 然后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的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哈，天使与海豚啊，妍妍啊，还有口径都猜到了，后面第二首呢也就更好猜一点了，包括西带贝啊，还有小个子的舍得都说到，还有淡雅七里香，嗯，所以周杰伦的部分到此结束吗？你还是可以继续给大家再来一段。 哦，观众想听吗？ 当然想听啊！ 流行之王， 对呀、啊，流行之真正的流行之王，对，再来一个吧，最后一个。 好的， 嗯。歌词都发上来了，旧故里草木深， 哎呦， 厉害厉害厉害， 然后紧接着说啊，不好意思我忘记歌名了。小猪毛毛说吹什么都好听，小鸽子舍得也说想听，然后继续不要停下来。来请周杰伦的粉丝来说刚才那个作品名叫什么。 这个、 结果自己也不记得歌名， 这个叫什么呢？哦，烟花易冷，烟花易冷。 对，哎，你作为这个单簧管界的这个流行天王， 啊，不敢不敢不敢， 是的，是的。 遇到自己喜欢的作品，是不是真的会用这个单簧管形式去给它吹出来？ 那当然了，这个因为我们手里的一件乐器，它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 延伸嘛。 对对，比如说我们的嗓音、嗯、是吧？可能我嗓音好的人就把它唱出来，哼唱出来。但是我们可以不光可以唱出来，还可以用乐器来演奏出来。 这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体现呀。 对啊，这是就是我们的爱好嘛，热爱好喜爱，然后把它运用起来。这样 嗯，是。来，时间的关系，接下来呢，我们来问一下旁边的这一位，曹诗文。 在。 嗯，你什么时候接触到黑管？ 啊，我大概也差不多吧，小学三年级、四年级这样。也是学校就是招这些乐团嘛， 嗯、 就是这些兴趣班嘛。然后我爸爸就带我去了，然后我刚开始进的那个教室并不是单簧管，我忘记了是一个铜管，好像是小号啊还是什么。然后当时我因为小号初学也很难嘛，大家都憋得脸红脖子粗的 对 吹， 很难吹出声。 当时小嘛也不懂，所以我就看那个小号就三个键子，我觉得，可能些许有些单调。然后我就去换了一个屋，换了一个屋，我看见哎这个东西 它根本就吹不响， 跟火箭筒一样，然后上面各种机关按钮，我就觉得特别酷，特别帅。 这倒是， 我说我就学这个，我说这钮多， 然后这样花差不多的价钱能买一个这个按键多的乐器，比较值。 妈呀，你是一个这么精打细算的一个人。 对，就是我小时候觉得键的多就好，就看着就 三年级都会开始精打细算的，它最划算。 因为我第一节课迟到了，我看见班里有的小朋友在扛着一个乐器当火箭筒用，我觉得就特别帅。它既是一样乐器，还是一样武器， 确实是， 所以我觉得就特别帅。 对，哎，那低音单簧管呢？ 低音单簧管是我在对长大以后才接触，小时候就没有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乐器。慢慢到大了以后，这个成年人嘛，因为也这个演奏起来会更方便一些嘛，所以就是边学这个边用这个平时两个就交换着吹。 嗯啊，那如果说一开始学单簧管是凭着它的外表，那低音单簧管是为什么想学它？ 低音单簧管觉得它 也是外形， 弹贝斯一样很帅嘛，就是。 哎，你是一个很在意帅的一个精打细算的男人。 哎，也不是，就是我觉得。对，因为我受我周围这个师兄的影响啊，还有朋友影响，我早年比较喜欢说唱音乐，就是黑人音乐一些东西。 哦， 啊，然后我觉得就这个单簧管这个乐器长得就特别像 hip hop 这种感觉的， 哇， 就是像一个黑人，然后带一个银的链子的感觉。 对，是， 我觉得就很帅，就很酷这种。 天哪，那你现在还喜欢 hip hop 吗？ 哦，我听，我基本上受我师兄的影响，在他我们经常会听一些东西。 那你会用自己的乐器去带来片段什么的吗？ 可以，我因为我比较喜欢黑人音乐嘛，对吧？就是我比较平时吹一吹爵士乐呀，就是也是个人爱好。 嗯， 所以单簧管它是一个很多变的乐器，它既能吹刚才那个陈老师吹的这个流行歌， 对， 也能吹古典音乐啊，包括管乐团呀，包括什么，包括它也能吹爵士乐。它的声音啊，反正跟萨克斯不太一样，就是它稍微有一些内涵，但是它也有一些滑音呀这些风格啊。我给大家吹一段吧， 好， 听一段 来，我们听听看。 谢谢大家，谢谢。 这简直酒不醉人管醉人呐、啊，太好听了。来，我们时间的关系，最后我们的马首席，你跟单簧管的， 我学的相对晚一点，我是五年级才开始学的。 哦，那跟他们相比，确实晚了不少了。 对，因为我原来是美术生。 哦， 我学美术出身的，对，以前学过六七年的美术。后来我学乐器，很特殊一个原因，因为我母亲是做巴松的。 哦，那你结果没有学巴松？ 对，比较难。 巴松更帅呀，以及更少见呢。 贵。 哎，但你母亲是做呀。 就是当时因为也是就是机缘巧合吧，因为我小时候身边，我在乐器厂长大的。 哦， 身边全都是乐器。 妈呀， 啊，各式各样的乐器我都试着乱吹了一阵儿。 真好。 就是但是后来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后来学了这个乐器了。学了之后最早没想过说非要做这行，但是学一学好像感觉上手还凑合。 在所有的你接触的其他乐器当中，这个更加的对于你个人而言比较凑合一点。 啊，对对对。 所以你才选择了它。 就是对，就后来就慢慢，其实他们刚才也都说了，小时候学其实是有点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定的，对 啊，慢慢在学习过程当中啊，慢慢知道哦，原来是这样，这也是一个不断学习过程，包括我们现在其实也都在学，对吧？ 嗯， 还都在学。 所以从马家声而言的话，如果要是我们在听今天节目的有一些家长朋友觉得自己孩子已经度过了两年级三年级，可能也是五六年级的话，再接触也还来得及。 是，没有问题。 嗯，好， 没有 solo 也给大家搭一段吧。 solo 一个， 嗯， 吹一个特别那个，因为我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人啊。 吹一个，大家听听是什么。 好，哦，还有人配合。好喜欢这样的中规中矩啊！来，把名字取长一点，就知道我是谁了吧？说《指环王》，是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然后也感谢我们今天到场的四位，分别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再打个招呼啊！作为收尾了，嗯。 大家好，我是马佳， 嗯，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所有的演奏，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马佳。然后我们递话筒，哎，嘿嘿嘿，还有下一位呢。 好，大家好，我是曹诗文，感谢今天的听众来这里来聆听我们的这个单簧管，也希望更多的听众能喜欢单簧管，在生活里享受音乐，谢谢， 谢谢曹诗文。 好，大家好，我是陈昭啊，欢迎这个非常感谢啊，大家能在这么晚的夜晚陪伴我们啊，我们陪伴大家，大家也是陪伴我们的。 谢谢， 非常开心来到这里。嗯， 最后我们的老朋友， 大家好，我是新南。嗯，希望我们明年会以更多的好听的曲子来到这里带给大家， 以更多的形式，好不好？ 嗯，可以以更多的形式，争取我们这个队伍能更强大。 下回曹诗文带着老婆一起哈，琵琶一起，然后二胡一起，看你们现场打一架。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九七四 Live 秀，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最后我们的晚安曲目很美，很适合夜晚的时候收听，然后也祝各位好梦。 我们刚才忘了一句话 哦， 我们还得感谢我们的主持人啊，今天跟我们非常开心的谈话， 谢谢谢谢。来吧，最后我们一起跟他们飞越彩虹。谢谢大家，各位晚安。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